17:04，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有北五环的广顺桥到来广营桥的由东向西，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长门桥的由北向南，还有东三环的三元桥到双井桥由北向南。咱们看一下快速路啊，学院路的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的辅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均低于每小时20公里啊，堵路不堵心。接下来呢，我们来喝杯茶，一起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静静心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又到周二了啊，周二是我们固定聊茶的时间，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的方式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盛况啊，也就我们仨人啊。 你嫌挤是吗？ 有点还行啊，这个那个两种方式啊，大家在手机下载北京时间的 APP 啊，里面有视频直播。另外呢，家里边电脑也可以输入北京广播网，也有咱们的视频直播的页面啊。来，我们先请出今天的这位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年轻的畅销书作家、年轻的茶文化学者、年轻的史地文化专家杨多杰老师。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又到周二了，非常高兴跟大家又见面了啊。 是的，而且在此呢也要特意给我们一个固定的老听众老观众打一个招呼。这就是多老师的母亲 杨妈妈。 对，您好 杨妈妈。您好。 正做饭 的是不知道您今天晚上做的是哪款。 哎， 如果您要是今天晚上做的是西红柿炒鸡蛋的话，希望您发关键词西红柿。 哎， 我们分享今天晚上的这款茶， 您按照这个做包啊？怎么又茶了呢？ 啊， 按照这西红柿炒鸡蛋的方子做啊，肯定比您之前的做的要好吃啊， 是 好吃多了。 就跟今天那个在导播间，咱们摄像小哥就说了 啊， 哥，前两天说夏明说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回家我就跟我妈说，妈，那个西红柿炒鸡蛋不要放糖啊，多放盐啊，您就照着这做一定好吃。 嗯， 刚说完这个，然后小哥他妈说，啊，是吗？我刚做了一锅西红柿炒鸡蛋卤，你直接盛去。 小啊，而且还有好多朋友说建议，说上一次牛老师发的那个是叫老酱油，应该怎么熬啊？这个没问题啊，咱们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就一道一道菜的，甭管是什么调料也好啊，还是菜也好啊，都是牛老师的私家真传啊。 是的， 咱们通过这个微信的方式给大家呈现一下。您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一发这关键词，啪就出来了。方便省事儿啊。下一次等这周五牛老师来的时候，我们让他详细的再说一遍。说句实话，我有点忘了啊。这个让他再说一遍，咱们还是以微信的形式给您呈现出来。 是的，是的。 嗯嗯。 当然了，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就有很多熟悉我们周二的朋友们已经抢跑了。 哎， 比如说像知足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终于等到这款了。 嗯， 昨天喝剩下最后一泡，哎呀，今天续上了。 哎呦， 抢跑的 啊、说的好像就跟我看见您喝完这最后一泡似的啊，说明咱们默契。 哎，今天这个吧。这个之前分享过， 分享过 啊， 原来我们这个那个时候呢，直播间还会有一个盒子啊，你没发现进入到2018年就再也没有茶呀什么的，什么都没有了啊。 17年下半年就不给了啊。 唉，越来越抠门了啊，当然也是因为数量有限的关系， 是 唉，所以就没真是一份都不多的在这儿给您展示，只能就全给您了。 是 啊， 哎，那个泥壶泥碗那个咱们什么时候能分享？ 泥壶泥碗是什么类型的东西？ 叫高温窑变釉 啊， 就茶具、哎。 你看看这位主持人老师 配那个侧把壶的那些，咱什么时候能分享？ 歪把壶吗？ 啊，不是歪把壶，咱们最近分享的是梨形壶。 啊，梨形壶 是梨形壶啊，陨石釉的梨形壶。你怎么惦记着这事儿呢？ 不是，也有很多听众朋友问 啊，争取就在下周。 好，哎呀， 哎。但是有问题啊， 嗯， 也因为这个、有的朋友已经上一次咱那壶啊、 嗯、 朋友们都收着了， 嗯， 有的朋友就发现问题了，比如果说了上期的茶壶我收到了，总体我觉得还不错，但是吧那上面那 IBM 那钮吧，这颜色吧我觉得红的不鲜艳不均匀呢、啊。啊，更关键的是这壶在倒水的时候从壶盖那个地方漏水。哎，你这样的设计是为了加大出水量吗？啊，请多老师给讲讲 啊。咱们一个一个说啊。首先，我觉得那个壶钮的位置呢还比较鲜艳。您要觉得不鲜艳的，您可以看那个视频直播 啊。 我们今天有鲜艳的啊，我们今天有一位带着鲜艳来的啊。这个看见他就想起我这壶来了啊，同款，咱们这算是。壶是这样的，首先来讲呢，它有一个还有个使用的问题。 嗯。 这把壶呢，我建议您使用的时候，它任何一款壶， 嗯。 都不要完全的清澈，就是这样悬空这样去倒， 嗯 啊，这一定是不行的、 嗯、 啊。您出水的时候也带着注意一个角度，倾角大概在30度左右就已经很好出水了、 嗯、 啊。那说随着出水，你随着在转动壶身， 哦、 不停的抬高仰角， 哦， 就可以了。这样也保证您的姿势上的一个优美， 嗯、 啊，要保证姿势上的一个优美， 就是先天设计上有缺陷，只能靠后天的首饰来弥补嘛，是吧？ 嗯，当然，你这么说呢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我们这个技术流的话题呢，不爱跟你多聊啊。 嗯， 不过这个壶的使用上，有机会还真是，我还在直播间里演示演示。 嗯、 我看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壶啊，包括紫砂壶的使用上， 嗯、 从拿法到用法上。都不太对 啊， 其实很多人会就是刻板的印象，觉得壶比盖碗好用， 嗯， 壶不烫手啊， 嗯， 盖碗我们都不会用啊，用壶啊。可是呢，我又觉得任何一个事儿都得学习，是吧？您不会学之前，可能拿菜刀这姿势也外行， 嗯， 哎，颠炒勺的姿势也不那么内行，看着是一样的，有区别。我有一回也是跟咱们这个节目组啊，去一个就是老字号、嗯、 去学厨去了， 学厨去那都哪年了？你想想，很早了。一上手拿那菜刀，师傅就说：“哎，你先撂下，您这拿完了以后，一会儿这手磨脚子，不这么拿。 啊” 人家给我们重新示范、 啊、 拿法不一样。从那会儿我就知道，我说任何一个工具类，你看似容易，拿起来就用，不是，都有专门的手法和用法，才能体会出那东西最好用的点。 嗯， 壶也是一样，紫砂。还有瓷壶都有，有人说哟这壶烫手，有人说那紫砂壶，说紫砂壶也烫手，它一个拿法的问题，哎，拿好了都没问题。有机会咱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可以给大家展示，现在有这条件， 是是是， 对吧？ 所以我建议，比如说像小胖这种家里新添置的自动麻将机的， 嗯 啊，到下周或者下下周我们要分享这些的时候，一定要出手买一个， 嗯， 预示着过节跟亲朋好友。小玩的时候， 哎呀 啊， 我们要变成大买卖，自动麻将机我们都卖了，我厂子间还没联系好呢，哈哈、 可以上闲鱼上问问。 哦，那个麻将机 啊， 你以为呢？ 你以为是芝麻酱呢？ 啊，我以为和麻将，怕手疼就自动和麻将。 打球那个是吗？ 那我让人买壶干嘛、 啊？说的就是点水，你得加水的那个。 我也是这个意思。 哎，咱也别这个改天了，咱就要不下周呗。 嗯， 你把你们家的茶具都拿上来。 对， 玩也好，壶也好，小壶、大壶的、方壶、扁壶的，什么都拿过来， 对， 教教大家呗。 还都拿上来啊？ 那你不得几样都得全了呀？ 啊，好，我 是是 我拿几样？ 你那二手的谁要啊？ 啊，二手的某些人也要啊？ 谁啊？也分东西啊？ 啊，可不也分东西吗？ 来啊，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茶啊，而且这款茶呢，在 也就是去年的17年的8月份应该跟大家已经分享过了，是泰姆异茶，对不对？ 嗯， 这个我不知道刚刚的那位朋友说喝完了剩最后一点了是不是这一款茶啊，先来介绍一下这款茶吧。这属于白茶。 哎，从这个六大类的划分上来讲它还是算白茶类比较的贴切。 嗯， 但是呢会跟您所市面上见到的白茶呢都不太一样。原因有这样几个。第一个，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商业化的品种。它是当地的茶农自己喝的类型。 嗯 啊，那什么样的特征呢？那就是不重形而重味，这是他自己最大的特点。 嗯， 那自家人喝的就像自己人做的菜似的，那咱们家里是吧，老太太老爷子给您做盘菜，不给你摆盘，盛上来就吃。 对， 但是得告诉你宝贝儿这好吃。 嗯， 这个肯定的。一个道理，茶农自己喝的很多茶呀其实真的是味道极好的，但是呢从卖相的角度来讲差点意思。要是咱家的家常菜说端出去，人家就哟，这饭馆怎么上这菜烂呲呲的呀？怎么不摆个盘儿，不刻萝卜花啊？ 怎么边上不写着是几号厨师做的？ 对对对，我们家就一号厨师主要。这个茶也是一样。那么这款泰姆异茶的特点就叫做不重形而重味，味道非常好，而且用的茶底。到今天为止，各位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朋友们应该讲对白茶很多人都熟悉的。 嗯， 产在我国的福鼎地区，主要的品种我多次也讲过，叫做大白和大豪，一个叫福鼎大白，一个福鼎大豪。有人就问了，说杨老师呢，今天这泰姆一茶是福鼎大白做的是福鼎大豪做的？ 嗯， 负责任的跟您讲都不是，当地的土茶品种做的。土茶品种的特征是什么呢？水更甜，味更厚。那有的朋友就问说，哎，那老师你说这不对，既然这么好，为什么现在广泛的不用这品种？ 嗯， 原因特简单，没量， 少， 产量低。从一个农副产品的角度来讲，我说这茶说再高级，还有它是茶文化，它是农业，它是农副产品。从农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土茶这个品种啊不是高产品种，产量太低。大白跟大豪呢叫优质品种，就是人家既保证了质又保证了量，品质好啊，产量高，但这土茶的水更甜，产量不高。 嗯， 所以也可惜了了。大量的土茶的品种啊树都砍掉了。 嗯， 哎呀，太可惜了、 啊、种了大白和大豪，所以现在土茶这范围比较小，基本的茶农自己摘一摘喝一喝是这样的。所以这款泰姆异茶呢用的品种比较独特。哎，这个咱们得先说明白了。他可能说，哟，您这白茶喝的跟别的这不一个味儿。 嗯， 不一个味儿，有道理，它在这儿呢。 好，来，那我们今天分享这款茶就是白茶。 白茶， 哎，关键词就是 白茶。 白茶， 哦， 嗯 嗯，当然了，我们今天除了跟大家聊这款茶，其实我们也有自己这期节目的主题。 对对对对对，嗯，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其实就看您一天印多少茶，哎，喝多少。 对， 嗯，看看您的量， 喝哪款茶？ 哎，哪款茶喝的多不多？因为为什么呢？确实，一到冬天啊，大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能能看见，因为坐起来了啊，那鼻头啊，可能没那么清楚啊，鼻头泛红。 是， 这又有点什么呢？上火。 是， 而且天儿啊一不好，就是空气质量，您看一上100多了，我这鼻头就开始红了，就跟警报似的，就啪就红了。啊，我就去医院也看了，人家说大夫说没事儿，您这红鼻头挺好的。我说嘿，我说你不疼是吧？他说真没事儿，您这治也没法治，您这天不好，而且您又吃点肉多了点儿，或者吃什么辣的了啊，一辛辣了，这火就往上攻，而且攻鼻头攻得厉害，没事儿，天好了就好了。但是我又想吧，就这天吧，老顶个红鼻头也就算了啊。最关键，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感觉到，这血积了太久就一直不下。北京的天儿现在忒干了， 嗯， 嘴唇都是干的，现在我说的时候我都感觉我嗓子眼都冒烟。 是， 像这么干的天儿应该喝什么茶呢？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在春夏秋冬四季您喝的茶量是一样的吗？还是可能我冬季喝的多点，秋季喝的多点，春天夏天吧相对少一点啊，今天咱们也聊聊您一天喝多少茶。 是不是像我跟小胖这种早上起来啪把茶叶周进去了一天？ 嗯，一天不好，就要以茶代水， 没工夫喝一天。 撑一天吧，反正 对 啊，撑一天，撑一天两种，一种是泡了开始不停的喝，一种是一天都不喝。 当然是泡了不停的喝呀。 啊，已经泡了不停的喝， 嗯， 肯定不好，不能以茶代水，这咱们多次讲过这话题。 哎， 这是办公室一族非常常见的话题，是吧？我们包括很多常开车的朋友啊，司机朋友都有这问题，老在路上跑哪儿的功夫，喝点茶得了，弄点茶一喝，茶很好，而且每天都应该喝，这都不假。但是呢，别代替了您喝水，这是一个最常识的问题。有人说，那杨老师您怎么还讲这个呢？您原谅我，因为咱们每一回都有很多新的听众朋友， 对， 所以咱们也很多重要的事，人说现在重要的事说三遍，那咱们就常说几遍，哎，也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因为这是饮茶的一大误区。很多人都说，哎，杨老师您讲茶文化的，您应该倡导大家喝茶。我说我是倡导大家喝茶，但是我倡导大家理性的喝茶，健康的喝茶。 嗯 嗯， 好， 这很重要。 好，咱说个题外话。 好， 哎，我们今天下午做那档住在876节目的时候，就说在家里头为了居室的美，可以养点绿植。 那 这样的话，显得居室里有不同的色彩，而且还能提供一些氧气，很漂亮。哎，你说茶树能在屋子里头养？ 很难， 很难吗？ 很难。茶树是这样的，首先来讲，它是个四季常青的。倒是很适合观赏哈，看着感觉起来，养个那种灌木的会比较好。但是呢，茶的特点首先就是喜湿， 多浇水呗， 空气干呀。 放加湿器呗。 啊，那你受罪不受罪？你是，那个不太适合咱北方这环境，所以你看到植物园什么的，你也很少能见到茶树啊，非常少。为因为在北方的不适合养这东西，更谈不到产量了。你比如说勉强按您的话说能种活了，大棚种也能活，那怎么不能活呀，是吧？当个小观赏什么的。但是说又跟人家是还能采点茶园有新的叶子，都很难，非常困难，它不是这生长的东西，所以这个基本上现在还达不到，还达不到。我所知道的最奇特的英国呀，在英国本土能种出茶叶的。 湿冷？ 不是，就是那个几乎是实验室环境。 哦， 小盆种， 那要求太高端了。 哎，对了，那就是说这已经是奇迹了啊。那会儿英国说，你看我们这个这么爱喝茶的国家啊，也主导了很长时间茶叶贸易的国家，它因为以前又都用的印度和斯里兰卡茶叶，本土它其实没有的，它只是深加工拉回到这儿做，它一般这儿没种植，它只有特别的意义，那也仅仅是个特别的意义。你看那茶树长得跟营养不良似的， 嗯 啊，也不美啊。 对， 它有点太逆性那个了。 哦，好，聊一旁的事儿。 好， 再旁旁就离主题越来越远。这个非常重要，好多朋友都说了，哟，进不去那个页面呀，进到购物车转到结账付款的时候，这页面就不存在了。刚刚我试了一下，就差付款了。我这边至少是畅通的，有可能啊，一瞬间挤来的朋友有点多。 对， 咱们这门啊小，这个人一多呢，可能就容易造成这个堵塞啊。 是， 所以别着急，您再刷两下试试啊。 不过也可以理解，哎，就这抠门鬼今天带的量太少， 又一点点啊。 对，又一点点。 哎呦， 它这是一个有年份的茶。 哎呦 我说准了，这不是新茶，这是16年的。 哎，跟去年那是一波的吗？ 哎， 啊，是一波的， 16年的。 哦， 嗯，还是16年那一批。 哦， 因为这个很少做，一般就是做一批。 哦， 嗯， 行，一会儿咱们再说说这今天这个泰姆一茶怎么 泡啊？ 怎么一会儿咱们再说啊？咱先聊聊就一天喝多少茶？多杰是不是一天得喝好多好多好多呀？ 对呀， 你有算过吗？ 嗯， 大概说不止喝一种。 不是，人家都说拿那罚茶叶啊续枕头，罚茶叶就喝完的茶叶续枕头。 你一天俩枕头？ 嗯，我一天一床被窝呗，就是。反正是量比较大，量比较大啊，因为连喝茶带试茶， 嗯 啊，那你想这个量就在这儿了。 哎，你这气色还行啊。 对呀，不是都放假了吗？ 知道什么办法吗？就是多喝水，喝完茶以后一定要补水，白水就可以。所以很多朋友说，那在办公室你买瓶瓶装水，拧开来两口，保证了就可以了。这两者之间不可以替换。一定是不可以替换的。而且你比如说茶有一个作用，它是利小水，利小水就是利尿啊。好处是什么呢？当然利于您的微循环喽，利于您一定的排毒了，这都是好的地方。但是你想，你老这么喝，老去往外排，它也会造成人的短暂性失水。 它还是要再补充进来，新鲜的水是最好的。 哦，哎，那问个旁的啊，是不是比如说有什么结石啊一类的，喝点茶挺好的，多往下顺呢、啊？ 要辩证，还是要辩证？ 是小的还是大的？ 对对对，大的顺不下去，你是这意思吗？ 你在出来的时候，你再把池子砸了。 都还是要辩证去施治的啊、 哦。 今天我还在跟一个中医的朋友啊，在聊这个问题啊，是中医的一个医师。那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些病症，所谓的叫这个您要讲结石， 嗯， 我们讲这个糖尿病，都是一样的。嗯、那这个是它的表现出来的症状、 嗯， 那具体的内在是怎么回事呢？那还要重新再去辩证施治嘛？ 对， 这个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 嗯， 所以完全的照搬说这个就能怎么样，那个就能怎么样，那咱就可以离开大夫了。 嗯， 是不是？都茶也一样，药也一样，说这治糖尿病咱就吃这个，不是遵医嘱？为什么大夫要辩证的给您用这个药？这才比较好呢、 嗯。 所以咱们讨论当然还是一个健康人的层面上的问题。 嗯 啊，那到很药用的时候，我们说。几乎到茶疗这个作用的时候，那当然还要更辩证一点会更好、 哦、那你比如说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那个流感相对比较严重嘛， 是啊， 然后某几款药，因为这个都是处方药嘛， 是啊， 北京都断货， 是、啊、 现在专门的几家供应商都要求他们大批量的往北京调货， 是、 啊、但是咱们不聊这些，聊的就是如果比如小胖说了，哎呦，我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微微发烧流鼻涕，那喝白茶会有所缓解吗？ 我这么跟您讲吧，这话题就下午我们也聊到了，就是 下午都聊过了， 下午我跟我们这朋友聊过，因为他平时出门诊、 哦、 我说这回你感觉这回的这个流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 嗯， 他说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这还是寒邪的一个表现，是寒邪内侵的一个表现，就是这回的这个啊，这回这个流感的这个感觉是，我说那你有什么这个就是建议的方法为我们预防一下？我也很感兴趣，咱们怎么预防一下？他说您首先注意两点，第一个就是保暖，这非常重要，因为这回主要是寒邪内侵嘛，那你对保暖的重要性，最近这段时间又很冷，尤其前段时间空气质量很好，那风很大，很冷，人容易着风着凉。这是很大的问题。第二个来讲，他说像您现在这样的，包括像有您相同生活方式的人都比较好，喝热茶，尽量要喝热茶啊，饮热水，喝热茶，用热饮。 吃萝卜吗？ 啊，那是，那都没说，我倒是常吃啊，但是咱们的习惯。 不是因为 通气。 对，据说有老讲啊，就是、就 萝卜就热茶嘛。 不，也不是那个，就因为现在出的那个萝卜、 啊、 生吃的那个、 啊、 就最合适。 水果萝卜。 你突然觉得哎呦有点不舒服， 嗯， 但是没到发烧那地步，就你只要觉得哎呦身上有点寒了，或者说有点没劲儿，这个时候咔咔咔咔咔生吃这个， 嗯， 就据说是气的这个病根满街爬， 哦， 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如果你已经起来了，你吃多少根都没希望， 哦， 那是真的。 吃红萝卜， 红萝卜 啊。 不是白兔吃的那种 啊、哦哦 哦，看想起胡萝卜来了，那是、 啊、象牙白是吧？ 哎，类似 象牙白、水果萝卜都行。 哎，对，放嘴里咔咔倍儿脆的那种。 哎呦，哎呦，好好啊！这个莫怀远说了，我现在是不可一日无茶呀，主要是春喝绿，冬喝红，一年四季黑白和乌龙。 啊，黑家伙还挺押韵。 你看看，你看看啊， 嗯、有点意思啊。 就是咱聊的是您一般都喝什么茶？ 对， 一天您的这个饮茶量大概是多少呢？ 对呀、 啊。啊，另外有任何关于茶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新春至喜，百盛大联欢。1月18至21日，精选服装服饰五折起，化妆品399送100礼金。1月19，联欢会任意购物抽戴森吸尘器等大奖，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会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有礼，7座大空间，7乐无穷。1月1日至2月15日购车，符合条件，低至3成首付，享2年零利率，更有5000元置换补贴等。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 华都天安门酱酒。 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盼望着，盼望着，新年的脚步近了。 新年是感恩的季节，感谢家庭，让爱与成长无处不在。 感谢经历，让我们学会责任与担当。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您：感恩生活，用心回馈。 八达岭奥莱2018新年回馈季开始了， 全球名品开年特卖，消费满额有惊喜， 快来八达岭奥莱为家人挑选一份新年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播播放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全工您好。喂，您好。全工您好。好吧，抱歉，我们到下一时段再继续连线全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轻松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保费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看一下目前比较拥堵的路段啊，北五环的广顺桥到来广营桥由东向西，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长门桥由北向南，东三环的三元桥到双井桥由北向南都是车多流量大的。接下来我们来请出这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全工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啊，从卫星云图上看啊，在中蒙边境到河北的西北部是有一条云带啊，正在东西南下。那么今天夜间呢，北京上空云量会逐渐的增多，到明天早晨天气会比较阴沉，上班上学的时候啊，城区的气温在-3度左右。那么明天上午啊，随着高空转为偏北气流控制，天空的云层啊会逐渐的消散，天气转晴，中午以后啊，阳光灿烂，最高气温啊可以达到6度上下，和今天一样是比较温暖的天气了。那么和北京天气晴好天气不同的是啊，在我国的这个中东部地区啊，还会出现大范围的雾霾天气。由于冷空气势力太弱啊，对于华北河北的南部影响就比较小了。尤其是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像华北的南部黄淮、江淮地区啊，会有大雾，局地啊这个能见度啊可能是不足200米的强浓雾。那么河北南部还有山东、河南啊等地，要等到18号以后才会有所改善。所以呢，这几天开车远行的朋友要了解路况信息，注意交通安全。主持人。 好的，全工，谢谢您的详细介绍，我们明天继续连线，谢谢您。 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继续和您聊茶，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嗯，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嗯，来先说一下，你一天基本上都喝什么茶？是随着心情不一样，或者天气不一样，你的需求也不一样？ 说来让大家见笑啊。 哎呀， 我想喝我自己想喝那茶的时间不多。 哦，都是喝 工作茶 哦，送的 啊、什么叫送的呀？ 就是来让你品的， 哎， 送来让你品的 比较多，有很多时候，比如人家需要意见的，这是一大类吧。啊，那么还有比如说不停的在制作的过程之中在调整的， 嗯， 又是一大类吧。 明白，就类似于啪啪炒的时候，哎，尝一口，哎，淡了，咸了。 就有点这意思。真正说一般情况下啊，都晚上回去以后跟我们老太太一块喝口茶，喝的那个基本上都是自己想喝的品种。说实话，各位您也要，为什么我让您广泛的尝试各种茶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时候您的身体就非常明确，当储备量够了的时候，非常明确的知道今天我想喝一个什么茶，一定不一样。其实一定有，比如有一天想喝白茶，有一天想喝焙火茶，有一天想喝黑茶，它会不一样，但是你得先给身体那些信号，它下回就会有感觉，不一样，真是不一样。我有一段时间我就爱喝白茶，哎呦，就爱喝白茶，那可能那就你自己燥热呀，或者比较多啊。你有时候问到一个在座的三四位人喝的茶，想喝的不一样，但是说好茶我们都想喝，这对。但是说如果就跟您刚才问我是，你平心而论，你最想喝的是哪一个风格的？ 嗯， 最简单是淡一点。是浓一点， 嗯， 是重一点，是轻一点，是香一点，是沉一点，它不一样， 嗯， 还是有区别的。你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我爱喝什么茶呢？早上起来我爱喝一杯花茶， 嗯， 花茶或者是什么单丛， 嗯， 或者是什么冬梅、东方美人，这几款都行，来一个香比较高的，在沉闷的冬天的早上， 给自己一个好心情， 给自己开开窍，哎，通通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香膏的东西它有这种通窍啊、醒脑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心情也好，哎，觉得整个也是这个脑清目明啊，这感觉会非常的好。 嗯， 到晚上你比如这天回去，今天我必须是白茶。为什么？我今天说话多，我今儿回去说已经很多了，那我回去白茶润润喉降降燥是合适的。现在这天气一个是干，你说着说着你就觉得特别干， 是 非常的干燥。那么再有一个呢，各位的家里估计都热啊，要是不够那个供暖温度的，我觉得今年好像我仔细看这新闻好像比较少，供暖都很足了。最近我们来一个朋友，哪儿的，四川，多冷啊，到北京觉得太幸福了。 嗯， 好家伙，这北京这屋里能脱大衣啊，合着还。 那当然了。 我说你坐一会儿，帮大衣毛衣都脱下来了啊。 脚都热。 真是热，那屋里得奔着25-26度奔上走，你想得多干多燥。这个时候我觉得像白茶一类的确实比较的能够有缓解的作用，但是再燥再热我多说一句，喝热的，这天可别贪凉，各位千万别贪凉。 哎，那现在小胖这种症状的适合， 他这适合外用了啊。 哦，外敷了、 啊、对对对对对 就已经来不及了是吧， 他这从内往外赶不上趟了。 外科大夫已经说了没事儿。 嗯，是事儿，是没事儿。 是啊，您说的那么严重、 啊、 最近几天净回答这问题了。 嗯， 后来我就说我去泰国了，嗯，做了个鼻梁。人家说你去泰国做什么鼻梁啊？我说哎呀啊，不是泰国转机去的韩国啊。嗯、 你 发炎了， 南辕北辙的。 这个，就反正我觉得啊，这个身体不适，就像你说的，它会发出一种信号来， 对， 指引你去喝什么茶。但是说句实话啊，我个人没有这种的。就比如说 咱们好久不吃一东西，你会想，哎呦，最近有点想涮羊肉啊。哎，你会想，茶里边我觉得也就是花茶，可能隔一段时间会觉得，哎呦，我得想那口了，其他的好像还真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也可能是我喝茶喝的少的缘故。 你喝茶主要取决于我送你什么。他的话都说给我听的，你知道吗？ 关键他送我吧，上面还不写那单子是什么，你知道吗？都得我写，我写着写着吧，有点写乱了。 是， 也不知道喝的到底是什么。 贾小健，他今儿下午见的中医，以后他再给你查的时候，袋儿让他自己手写，仅听医嘱。 哎，说不定我这鼻头就是喝你送的茶喝的， 讹上我了， 靠谱 是不是？ 靠什么谱啊？靠谱啊！ 你不是说喝茶喝多了还上火呢吗？ 那但是你分喝什么茶，分怎么喝茶、 嗯、 啊？分怎么喝茶都有关系。你比如这个阶段，盐茶少喝一点，但是又分怎么说？你比如说我今天出来外边冷了， 嗯， 回来以后觉得有点闭住汗了， 嗯， 那你喝一点，一个是年份一点的茶， 嗯。 一个呢相对味道沉一点重一点的茶有好处， 来，咱们先说一个题外话啊，说完了以后咱们再讲回， 咱们再接着回来讲 啊。 嗯， 七月说，哎，上次那壶我没买着，以后还会有机会吗？反正据多宝宝说，下周的时候要分享的是那个碗儿， 嗯、啊，是品名杯 啊、杯 啊、哦，下周就有杯子了， 有品名杯， 好好好， 对， 特别棒， 是吧？所以你不是跟他说了，让他下周如果有可能的话，把他那套 对对对 东西拿来， 对， 然后正好有视频，然后教大家怎么正确的拿杯子呀、品饮啊、对吧？ 对对对对对。 另外一位叫弟子的朋友说，哎、是这儿聊吧，那个。我一般喝的是正山堂的金骏眉， 嗯，这是一个昂贵的品种、嗯、 啊，是吗？ 是， 嗯， 隐藏着的土豪没看见吗？ 对，也有聊别的啊。这个静好说了，嘉宾说的是新的商品房，好多老旧小区只能达到18度。 啊、哦，对不起啊，我又说错了，真是。 对，然后来来往往，您可能发错地儿了啊。 啊， 那。这么重要的信息不要往我们的平台上发， 就是 对 这银行卡号62， 哎，别瞎念， 挺好啊， 是是是， 嗯，还有这个有一位这个朋友说了，说，上一次的泰姆益茶喝得非常好，这一次来了两份，赶紧问一下，跟上一次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 可能比那还好喝点了。 哟，是吗？ 因为还是有，又过了一段时间了。 啊，又放了一段 对啊， 对， 这个还是会有一点好的。 来吧，赶紧说说泡法吧。他也问呢。 嗯，这个泰姆益茶的泡法非常的简单，因为它是白茶类的、嗯。我跟你说，我经常啊，这个出差的时候喝这茶，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我那个，去这个重庆跟昆明那回， 嗯， 就是双城五厂那个活动宣传，我就怕当地我吃不惯。那为什么呢？重庆有油。这个昆明倒不油了，它辣，昆明菜有点辣，其实还是，万一我再吃不惯呢，带点茶吧， 嗯， 带的就是泰姆益茶，好冲泡，嗯，你说公杯也行，盖碗也行，都没有，大壶也行，而且怎么着，我再给您说一点，跟您家的白茶做个搭配，没问题， 搭着喝， 哎，这我妈老说我这事儿，哎呦，怎么着又配点茶呀？我一到晚上，我自己这儿捏一点，那儿捏一点，我配一点泰姆益茶打底。如果想喝的口感更鲜爽一点，人泰姆益茶的汤色是偏红润的，口感是偏厚重的。想喝的稍微的清爽一点，添几根银针或者添一把这个白牡丹，新的啊，新点的就行，那鲜灵度就上来了。 如果这些都没有呢？ 什么叫都没有 啊？啊，你说添的这些， 慢慢就会有的嘛。 这也是一种暗示、 哦、那是啊， 哎， 就是你得多准备几种嘛、 哦、 像你这样的你等着我你什么时候再有啊你还有那个寿眉也是，如果就觉得这口啊再甜点更好了， 嗯， 再甜点更好，搁点寿眉、 嗯、 这个泰姆益茶本身的口感怎么样呢？主要是果香感强， 对 啊， 因为刚才有听众就说了，说这个泰姆益茶他反而觉得要比那个东方美人都香， 嗯，它有一股果香感，它的香型，那个跟它东方美人那是俩风格， 是 东方美人是花香， 是 花香里边带一点蜂蜜香，这一款茶呢是有果香明显， 嗯， 哦，是一种甜酸的感觉，嗯，我觉得味道还不错，味好在哪儿呢？它跟一般的白茶不一样，我跟您浇个底，它揉了一下， 哦， 稍微一揉，那感觉就上来了。 哎，这也是当地农民的土方法啊，茶农的土方法。 嗯， 但是你不得不讲，这个被我发现了，我说这真好啊。 嗯， 哎， 好，那冲泡的方式也跟大家都说了。 其实是非常随意而简便的，而且它也具备一个特征，我就敢跟您这么讲，久泡不苦。 好， 嗯， 来，那咱们再插一个啊，这位是一醉酒晨昏。他说前几天在收拾屋子的时候，在我们家阳台上发现了一盒茶叶，大红袍，而且还有款儿，盒子都晒得有点褪色了，看来你们家朝南啊这个方向。他说大概这个茶5年左右，我觉得还挺贵的，扔了又可惜，还能喝吗？ 嗯，我们刚才花花老师念完了以后，觉得您真是一个家装的专家呀，还都知道朝南了。 那都晒都褪色了，他肯定 就看每个人他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我怎么就没关注到这个信息上了？ 哦、 啊，我觉得您这个是大红袍。首先来讲，您说大红袍老师能不能久存呢？如果工艺到位的话，没问题，它是可以存得住的。但是有没有反青？就是说我存完了以后效果好不好？开汤以后是。我跟您讲的是，它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这款是不是还保存那么好，咱们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您试一试。什么意思？开汤以后如果汤色还比较红润，口感呢饱和，口感要饱和，具有大红袍独特的香韵，没有清臭气啊，没有清臭气或者没有任何不良的杂味异味，那我证明它起码现在保存的是 OK 的啊，这就可以继续喝了。如果有这味儿，您必须放弃了，它不行了啊，就把这个分辨一下就可以了。汤呢要清澈，不能浑浊。 嗯， 浑浊不是有渣子，有渣子没关系，有渣子它沉淀下去，上层的这部分它也得清澈，它也得清澈。如果总体有点污度，咱们这北京话叫污度，有点不那个不透亮了，颜色呢汤色不是鲜亮的，而变暗淡，变暗淡都是有变质的可能。嗯。 好吧啊，来，咱们再回到每天喝什么茶，喝多少啊？一位姓马的同志说了，我每天喝7-8大杯的普洱，大杯的，不知道您那杯子多大啊？会不会喝的忒多了？ 对，男士、女士 分不出来，看名字分不出来， 对， 看头像呢也看不出来， 头像是朵花，估计是女士吧？ 好。不知道您喝的是生普和熟普啊？ 嗯、 要喝生普7-8大杯，那就够瞧的了啊！这个劲儿比较大，我看不必那么多。 老觉得饿 啊，那肯定饿啊！那理论上倒不了7-8杯，就吃一顿了，可能中间。要、 啊、 熟普的话呢，还好，熟普比较常饮、 嗯、 酒饮，尤其是女性朋友，身体呢比较的纤细瘦弱的这种的，还都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嗯， 但是呢，给您一个建议，您要到7-8大杯，您得匀着劲儿喝。短时间的摄入那么多水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冲淡您的胃液。 哦、 啊，你想咕咚咕咚老那么喝，咱们老说，哎呦不行了，觉得有点欺住了，这老北京话觉得欺得慌，欺得慌为什么？因为你的胃液淡了，你没有那消化力了，你想想。所以说，匀着劲儿一天，比如说早上2杯，午后2杯。晚上再来2杯，这没关系。 嗯 啊，你要匀开了喝。 嗯， 而且注意一定不要空腹。 嗯， 要按时吃饭。凡是要喝茶的人，不能够饿， 嗯、 不能够饿。 嗯，空腹是不好的。 当然不好了。 而且也别牛饮，是吧？ 啊、那 吨吨吨的那种。 哎 啊，滋溜滋溜的喝。 啊，您这多难写呀，这话怎么、 嗯、都不会写 啊？ 啊，也就念着还合适。Monica 问了。上次那壶我收到了，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注意尺寸，这壶是独饮用的吗？ 150毫升，3个人到4个人都没问题， 就是标准 啊，标准标准，就看您那杯子多大。 哎， 对对对对， 您要吨吨吨，那是差点意思。 所以不说嘛，下周要分享那个小茶碗合适 啊，也是滋溜滋溜的。 哎， 哦、那是滋溜的 啊， 不像之前的咱们那个、那个碗， 不是不是 啊，比那个小啊， 是是 是， 啊、是 那种原来那种另一个款的， 一模一样的嘛，一模一样 S 的。 嗯，好， 滋溜滋溜的嘛， 滋溜滋溜的啊。胖头胖娃，魔头胖娃，不好意思说了啊，我什么时候都想喝花茶。 男的跟那个谁 一年四季 握手， 对，说什么时候咱们分享一次花茶， 就是 啊。你怎么老代表人家是问我这问题呢？ 哦、是问你的啊！ 啊，人是不是就是你？他老转述一下，完了趾高气扬的啊， 有人给您撑腰了，这是啊，这个有机会一定啊、 嗯， 我得有满意啊，对不 对？ 好啊，擎天柱说了，黑茶我一般五泡啊，而且喝呢大概是不到15杯的那种咖啡杯。 这是不到15杯的咖啡杯，什么 总量不到15杯的咖啡杯。 哦哦哦， 你知道那就那种咖啡杯 啊、哦，不大嘛，那不都是百十毫升的， 不是很大的那种 啊，百十毫升的， 15杯也不少呢、 啊。 而且他说喝黑茶一般都是喝五泡， 嗯，五冲嘛， 哎， 其实五冲呢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范围，如果投砂量合适或者说水出的快一点呢，可能还能更多。但是咱也不必要说追求一定冲那么多泡，差不多可以了，剩一点如果家里有个煮茶机，再稍微的煮一下。咱们就算物尽其用， 对，也不浪费 啊，不浪费。 对， 有的时候黑茶，我有时候为什么煮一下？我有一心理，我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 嗯、 黑茶一般喝的都是年份茶，我跟大家讲，我说那六宝5年起喝，这5年时间落下这么点茶叶， 嗯，不容易 啊。对，我就是不是钱的问题，你就会觉得那挺珍贵的吧？ 嗯， 或者说这里也是有人的去维护它，它才能最终留下来。 嗯， 那喝的时候呢，尽量。珍惜点喝， 嗯， 也是有这想法当时。 嗯，一夫也说了，我觉得喝茶吧，一般随心情啊。 嗯， 早餐吃完之后，一般呢要喝大红袍；午饭之后呢，喜欢喝一杯这个西湖龙井啊，或者铁观音呢。然而我的夫人就不一样了，一年四季就喜欢喝茉莉花。我就想问问，泡白茶用什么器皿好？ 您说的这和后边这问题呀、啊。脱节，您知道吗？ 是断句没 断句有问题 啊、 嗯。而我夫人就不一样了，一年四季就喜欢喝茉莉花茶啊。哎，接下来我想问问多节专家，泡白茶用什么器皿好呢？ 你这是重新断过一遍了。 二， 对， 藏茶需要煮着喝吗？是不是段落清晰了许多？ 段落是清晰了，字儿念错了。您念藏茶是不是能煮着喝 啊？ 藏茶呀，啊， 你理解吧？ 啊，我多理解呀，听众朋友，真的，我这风格以善解文艺为主。啊，我来说一下您这俩问题 啊。第一个说的是白茶用什么器皿好，对不对？ 嗯。 啊，白茶相对来讲呢，看来您家里是有茶器具的，是吧？您喝大红袍啊。 早餐午餐人喝的都不一样，说明人家很珍惜这。 哎，对了，那您就用您那盖碗。白茶不挑的，您就比如您泡那个铁观音也好啊，泡这个大红袍也好，那盖碗您肯定有个白色盖碗吧，或者是青花的釉里红的，您讲究了，那就那盖碗泡没问题。茶水分离，快进快出啊，这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说都是新白茶啊，您第二个问题问藏茶了啊，藏茶呢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呀、啊、在四川地区生产供应藏区的这个茶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到高原地区咱们都知道咱们藏族朋友们啊饮食结构呢相对来讲爱吃肉，还爱吃什么呢？青稞。青稞这东西啊它有一点燥热，它也有一点燥热的感觉。 对，拉嗓子。 哎，这拉嗓子是口感，说的是总体这感觉它燥热，所以呢大量的饮茶是需要的、 嗯、 而且你想呢高原上的冷啊，喝一喝茶又取暖又驱寒，所以才养成这种常年饮茶的习惯。 嗯， 它用的多是我们四川地区雅安地区给供应的这种藏茶。藏茶呢，现在咱们呀、啊、内销也很好了啊，很多省份都有做、 嗯、 都有卖。喝起来呢，咱们还都是清饮为主， 嗯， 不加奶，不加酥油，直接就这么去喝。比如说用紫砂壶泡一泡，喝一喝。也可以，您问我能不能煮、 嗯、 我跟您说也能煮， 对， 但是要取决于您和您夫人的饮食习惯和结构。 对，因为劲儿太大。 劲儿大，你是不是要说自己这个 对 一泻千里的这问题了？ 对、 啊、 没说我四川的朋友给我拿小板砖似的， 嗯， 然后自己 抠。什么形容词？ 哎，就我就那么说嘛、 啊、对对对， 他真的劲儿大， 嗯， 真的，我那还剩了半块砖送你得了。 行， 真的。 嗯，什么效果呀？ 就跟小水龙头开了一声， 哦，飞流直下3000尺， 真的就那种感觉。 疑是银河落九 天。哎呦，咱们就别糟践这点古诗了，真是，就这意思吧。您了解得，所以我刚才跟这位朋友说，就是您跟您夫人这个平时饮食结构，比如我们好在外边吃饭， 或者说比较 不规律啊。对了，火锅，串儿，啊，老来这个的，这是一种。或者我们家生活可健康，老师，我们保证一直并行都是低油低盐。 嗯， 那您喝这时候您泡着就得了，您别煮了。 对对 对， 您这煮着这劲儿有点太大了。 嗯、 哎，咱得说啊。 嗯，好，这样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跟大家一起聊茶。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贝贝说了，之前在节目里边分享了那个太平猴魁啊，每次用那马克杯放四根茶叶，算淡茶吧。 太淡了， 就是因为我是孕妇，就是贝贝是孕妇 啊，没人呢往你那怀疑，真是。 好，就是多宝宝呢强调过，这个孕妇喝茶呢最好喝淡茶， 喝淡茶， 所以我就这么泡。 哎，只要您长期有饮茶的习惯，我的意思是您平时有喝茶，甚至咱们我知道很多的女性朋友们，人家也是视茶如命，长期的爱喝茶。这种情况下呢，您不必要打破您的生活结构，您也别高看了这茶，茶没那么大效果。您把那个茶呀饮淡一点，不是那么频繁了，还保证了您这生活节奏。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对您的身体可能还有益而无害。我说实话， 是是是，违建啊，不要闹，不要闹。他说念我念我，我觉得吧，刚刚那位朋友说的太对了，喝茶真的是要看心情的。早晨呢，我也喜欢来一杯茉莉花茶。 嗯， 中午吃完午饭之后呢，我也喜欢来一杯茉莉花茶。 嗯， 晚上回到家呢，还是喜欢来一杯茉莉花茶。嗯，别闹啊。嗯， 田凯说了，人家喝单丛啊，蜜兰香单丛，350毫升的单位的办公杯，早上起7上，喝到晚上，到家之后有时候还喝呢。哎。你们有没有这个毛病啊？ 有啊，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说了，我们就这样。 对，这就是小小的误区。 哎， 那您这么喝也没关系，买瓶矿泉水， 哎， 再来两口， 勾兑一下。 啊， 对对对， 别不是往茶水里兑啊， 对对， 就 分别喝， 往 肚子里， 在肚子里自己勾兑。和这话让他们说的， 就是先进后进的事儿 啊。 Leo 说了，我这个季节经常用白茶和金银花，还有白菊花呀、陈皮呀、川贝母、冰糖啊这些东西。煮着喝，这行吗？ 这行不行？你得问大夫。这都是药材，我听了可是。因为首先来讲呢，最近的金银花有点贵啊，您这东西成本还上来了。所以金银花是贵药， 是吗？ 啊，不便宜，你以为几毛钱一克呢？ 不，几十块钱不是一大包吗？ 啊，不，人家现在论克抓也挺贵的呢。 哦， 完了，不是这问题啊，问题是在于您说的除了茶以外的东西，理论上都不应该常饮。 哦， 这个我问过很多的大夫， 是药三分毒是那意思吗？ 肯定是这么回事儿， 哦， 肯定是这么回事儿。 嗯， 茶它最大的一个功效就叫可长饮，这是其他任何一个不能代替的。我在节目里原来也提过这问题， 嗯， 罗汉果、胖大海、麦冬、金银花是劲儿不大，这没错。但是您常喝，您试试，肯定对您的身体的调节作用有一些偏颇， 对， 它会往一边走， 是 因为人家是药。没事得大夫用，大夫知道用几克。 嗯， 吃的是比较平和的药，但是您这么常年的喝不行，只有茶可以。 嗯， 这也就是茶最终为什么能脱离出这么多的本草类的东西，而脱颖而出变成我们的果饮。 嗯， 果饮一定是一个可以常饮的，就是一年四季可饮，同时果饮一定是一个适宜广泛人群的。 嗯， 哎，南北皆宜，老少通吃。 嗯，哎，问你一个旁的啊，就是像咱们古人啊， 嗯， 比如说老北京特老特老啊，特老老特老 啊，就是周口店那种， 也别太早 了啊。你 那 时 候有茶吗？ 啊，没有 啊。比如说明清的时候 啊， 哎，那时候都喝什么茶？也是茉莉花吗？ 绿茶， 绿茶 就是绿茶。 冬天喝绿茶呀？ 那会儿只有绿茶， 哦，没别的。 明代之前呢，大概还没有出现其他的品种啊。明末清初才开始渐渐出现了乌龙和红茶。 哦， 啊，其他的品种都比较偏厚的位置了。 哦， 啊， 怪不得身体不好呢哈。好，今天呢咱们继续聊茶啊，当然呢也问问您一天喝多少茶，都喝什么茶呢，量是多少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另外有什么关于茶的问题也可以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主人不要啊，

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周二咱们继续说茶。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很多朋友在问，哎，刚才说那一泻千里那什么茶，我刚来。哎， 来说 啊，是我可以跟你说，但是泻的那是花花。我给说明白了啊，好，那意思落我身上了，我没那么大罪过啊。说的是什么呢？其实说的是黑茶 啊， 啊，尤其是一些浓泡的甚至是煎煮的黑茶、 嗯、 对于刚喝这款茶的人来讲，它肯定会有一些刺激作用。这为什么想起这话题，我跟刚来的朋友们说，因为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人问起这问题了、嗯、我说我要问一下他跟他夫人的这个饮食结构。 对， 人如果吃的比较清淡呢，您要泡淡一点啊，或者说不要煮，起码泡就可以了。 嗯， 说咱们很油腻了，比如年轻人常应酬或者老出去聚餐，你想那聚餐能吃什么呀？我没看哪聚餐吃淮扬菜的，基本上都是热闹一点的 串串呐、 啊，火锅 啊，烧烤啊， 是 啊， 类似于这种。那您这时候回家浓浓的连泡带煮这么一个黑茶、嗯，确实能抵消掉一些负罪感。 哎，是，嗯。这个今天呢咱们聊的是您平时在家喝什么茶。 是啊， 啊，一年四季都喝什么茶呀，喝的量大概是多少呢？ 对 啊，这个胖土豆说了，我呀是老北京，两到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早上跟着姥姥喝花茶，后来长大了就什么茶都喝了，几十年了每天都喝茶，而且呢晚上十一点我也沏茶，也不影响我睡眠，茶哎呀我已经离不开了。 对，就是他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了，就这种习惯呢他反而习惯了，身体也随着你的这种习惯而习惯了。 我觉得很好。我其实咱们北京的朋友老说、哎、北京这水不太好喝茶、嗯、但是说实话咱们北京人啊有什么说什么，或者在北京生活的人 嗯， 对茶都不拒绝， 是 甚至于有这么一种天然的好感，习惯于喝茶，好喝两口，哎，这茶的感觉，茶什么感觉，茶跟可乐不一样，茶一定要略带苦涩，然后再转有回甘的这样一种感觉，喝下去以后那种神清气爽，上边到喉咙，下边到肠胃，都有一种很好的梳理性，这感觉咱们在北京的朋友都太熟悉了。 是， 嗯， 到现在为止说，哎，有时候一听咱们节目啊，那个吃喝玩乐大搜索，要介绍这么多种茶，咱不拒绝， 嗯， 咱们的心态都很包容、很开放，愿意尝试。为什么？它相通的， 嗯。 您说我最爱喝的有可能是老北京茉莉花茶，我最喜欢、嗯、但是接触所有这些茶以后也愿意搭配着去喝、 嗯、 调换着去喝、 嗯、 它里边一定口味有相通之处。 所以每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最高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分享了一个菜的做法， 嗯， 哎，您做完了之后觉得哎不错，哎挺好的啊，我以后都这么做了，好像是对您的生活有了那么一点点的帮助。包括周二聊茶 Jessica 妈妈就说了，说在节目里边分享了咱们这陈年六宝之后，我每天上午都会泡上一杯，基本上到11点就已经哎呦饿得不行了啊，那是到饭点了啊。同事呢就给了点带那个 金花的 黑茶， 嗯， 据说还挺贵呢，我这喝了两天了，口感吧也就那么回事儿，喝了半天完全没有饿的感觉呀、啊。哎，你说这黑茶是不是被骗了？ 那、倒不至于到这程度。首先来讲，我觉得您很幸福，为什么？ 嗯、 因为您知道饿，现在这人好像人不知道饿了。说实话，嗯、一到饭点互相问了，老瞧对方，咱吃点什么呢？还不饿呀、哎？但是这问题在这儿呢，我好好观察这问题啊。还到饭点了或者到食堂了，他吃的不比谁少，他也能吃得下去。但是他主动想饿的感觉，其实离因为我们生活富足以后，反而越来越少了。 是的， 您喝点茶说感觉到饿，那是很有胃口的感觉。那跟您讲，六宝相对来讲在这方面的效果确实比较好。 嗯， 您说喝的那在金花的那个呢，我也可以给您多讲两句。那个是湖南的黑茶， 嗯 啊，那么就是服装类的。现在也有可能您那产地呢不是湖南了，是陕西， 嗯， 陕西泾渭也出这泾阳服装、也是这个茶，也有可能它都是黑茶的一种、 嗯、 但是呢效果怎么样呢，因人而异，我想您可能更适合六宝茶。 还真是还真是。 我们也要欢迎蓝心，他说诶，我关注对了吗？对，就是这儿啊。他说今天说茶我非常喜欢听，我也想听，因为我爱喝茶，常喝的茶就是金骏眉。我今天才知道，诶，茶水不能代替白开水。哎呀，长知识了。 那就是您对我们的工作的鼓励啊，我们会更认真的说，或者说不厌其烦的说。就如同我开头说的这问题，我们那听众朋友很多很多，也都刚听这节目或者刚听周二的节目，但是您看每一个朋友听了都说我是爱喝茶的， 嗯， 哎，咱们对于茶都是喜爱的， 是是是，而且好多人还夸我们啊，就说当然是夸多杰的多一点啊。宇宙尘埃就说了，现在可爱喝乌龙了，铁观音，上次咱们那个古法铁观音，忒好喝了，这特别好啊，这也说明这个多杰是一个特别认真负责的人啊。首先他自己得过自己的口， 对， 他觉得好喝的茶才会拿过来分享给各位， 对 啊。 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茶，您基本上在啊，这宝那宝上是找不到的， 肯定没有的， 是 啊。这个怒放有不同的意见，哎，你们说 喝黑茶是吧？这个一泻千里是吧？为什么我喝六宝，就那个糯香六宝，怎么上火了呢？啊，鼻头也红，连着喝几天准上火，你说这是为啥呢？ 首先来讲，鼻头红不红的问题，你跟夏明老师你们交流啊，我们也没这体会。但是好茶与不好的茶，这不是玩笑话啊。不能用是否一泻千里来评论啊！ 那当然，那当然 啊！不，有一些朋友说了，能一泻千里的就是好茶，让我弄这种通畅的感觉。当然，这也是一个功能或者一附加值。 没说嘛，就 BLT 啊 啊！那天我还跟他们老板说这事， 啊， 我说你们家做的那个奶蓉的那个汤，一看就是拿奶做的 啊， 稠， 是 因为我。 是你一泻千里了吗？ 刚喝完一碗，我还跟等会儿我先上个厕所，就说你用真东西。 嚯，你现在还这么快呢？ 所以呀， 哦，你这真是他那个乳糖不耐受的问题。他说的是，但是这不是评判标准啊。那说我怎么喝着啥我还上火了呢？一个是跟体质有关系，但一点我跟您讲，不要常饮一种茶，任何一款茶，那有可能您还不上火，您改胃寒了呢。它都有可能性的，那我说要搭配着喝也是这个道理，我对六宝的饮法呢，我大概是隔一到两天就一回左右，那我可能有些吃油腻之后我就会这样饮，如果没有的话也不必要。 哎，像这种也是沏的浓浓的， 沏的可能这什么呀， 就是茶呀，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串了， 啊， 或者吃了涮锅了啊，肉也吃的比较多，而且尤其是肥的，那我也喝六宝，我是不是头茶量多一点？ 不是头茶量多一点的问题，是水量小一点的问题。你像 是 不一样，不一样 哟， 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你吃多了以后，不要喝太多的水，不利于你胃动力的消化， 哦，因为冲淡胃酸了嘛。 对呀， 没地儿装。 对了，保质而不保量。说咕咚咕咚，这会儿再来15杯，您放心， 哦， 那您那串都飘起来了， 哦， 这不行。浓浓的饮上这么几杯，哎，让它调节我们胃肠的这个功能，同时您的口腔里边它那感觉也会很好， 嗯， 就可以了。 嗯。好，安菲尔德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多杰。 哎，好的。 他说我平时啊不太爱喝热水，所以呢基本上也不怎么喝茶。 嗯， 但是呢他又想喝那茶的味儿， 嗯， 所以呢就买那个乌龙， 嗯， 就各个品牌的那种， 嗯， 啊， 我知道 那种乌龙茶， 我知道。 而且我爱喝凉的， 嗯， 有时候我想啊，哎呦，买这一瓶茶挺贵的，4-5块钱，对吧？都得4-5块钱呢，自己在家泡点行不行？泡好了晾凉了放冰箱里不就行了吗？ 嗯，是这样的。首先来讲，您别小瞧人家那个东西，人家东西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呢，就在于人家能够保证一个相对无菌的环境， 对 啊，这个也很重要。咱这泡完了灌瓶里，第二天许都不灵了， 对， 这很重要。 对， 哎，人家你别看它没有什么味道，但可能主要可能我觉得是那种高温巴氏杀菌，它导致它那一定没有这种杂菌的杂质啊，能保存时间比较长，即使在一个长途的运输的过程之中也 OK， 这是不容易的地方，或者说这是人家茶饮料的一个亮点。除此之外，我这观点代表我自己啊，也不代表在直播间另外两位老师，我是觉得那味儿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的啊，是实在是不怎么样，那个不搜啊都有点搜了的那个味儿啊，但人不搜啊，搜了就一泻千里了，不搜。但是我同意您的看法，说我要喜欢自己在家做，我跟您讲，什么大牌也不如您在家做的，因为他不会跟您一样用这么好的茶叶。可是我也得告诉您，不是每一种茶都适合晾凉了喝， 对， 这也得说明白了。什么茶可以，白茶没问题 OK 啊，绿茶不 OK， 绿茶不行， 嗯， 不要喝凉的。 但是就算白茶，你说 OK 也得茶水分离吧？ 是茶水分离啊，泡完了以后茶水分离，晾到一个常温或者再低一点状态，你哪怕搁在冰箱里， 放冰箱，对， 哎，放冰箱里保存时间能更长一点，12个小时是没问题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拿出来当一杯饮料带单位喝。这是都可以的， 嗯， 啊， 好，有一位朋友呢发来了自己的茶啊，我们让多杰看一看，咱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京东论购会选建行， 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1月23日，建行持卡客户每天上午10点后，在京东商城购买实物商品，通过京东支付使用建设银行快捷支付功能进行支付，单笔满等88元，立减8元。 每天限前16000名，活动共48万人次参与。 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优惠活动，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这位陈宝江啊，发了一块饼，说是在网上买的，300克，200块钱。杨老师看看，这个怎么样？我担心是假的，买的是银针。 那个，对不起啊，我没听到你说的价钱是多少？ 200块钱，300。 200块钱，300克。 克。 哦，那便宜啊。 银针还有做饼的呢。 有做饼的。饼是可以做， 哦， 啊，您那个确实也是。你说它叫特级外牡丹也行，你说它叫银针也行， 嗯， 你看到没有，带了一点芽头啊，带了一点叶片， 嗯， 带了一点叶底的吧，就啊。那么这个价钱呢，是今年买的吗？ 他没细说， 没说， 今年 是刚买的吧？ 那今年买的这价钱可有点便宜了。当然便宜可能人家良心啊，这个咱们单说 啊， 这个价格偏低， 先喝喝呗，是吧？ 不见得不能喝 啊， 但是呢。嗯，实话实讲啊，有可能不是那个正产区的。 哦， 明白。这个道理呢，就是又回到这中医也是这道理。咱们讲道地药材嘛，您到那人药店门口，您都写着呢，是吧？那橘红得化州橘红啊，别地儿不灵啊，一个道理，就是它还是有个产区的问题啊。这款呢，如果您说的这个价位呢？在这上面如果让我去判断的时候，我就会往这个角度去多靠一靠。 嗯， 当然我还要通过喝和看啊，如果人就是便宜的，咱单说，还有这个可能性，不见得影响您的喝。 对 啊，但是您尝着这款茶有一个问题啊，我说您尝是不是不够那么甜，甜度上是不是清味大于甜味儿？ 嗯， 因为这个我看着很新的银针，如果它清味大于甜味，压过去了，没有那种很甘甜的感觉，可能在产地上有问题啊，它就没有那个特征， 哦， 啊，有这个问题，试试啊。 对，您先喝喝，然后再分享一下您喝的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 能评判的更全面一些。 对， 弟子说了，你刚刚不是说看它甜不甜吗？弟子说了， 嗯， 我买的那特甜。小茶叶店买了一金骏眉，哟，第一泡甜的齁啊，然后就不行了。你说这是不是用糖熏过呀？ 妈，那您多试试，这可能确实您喝完了以后，您看咱尿糖高不高？关键是 啊，对，沾不沾脚 啊？有关系，不用沾脚，你试试那茶可沾不沾手？ 嗯 啊。它能熏出甜来吗？ 干嘛还熏出甜来？不用熏，我这一说，咱们在家自己都能自制。 他说， 看见没看见过糖炒栗子呀？ 啊，转炉的那种， 啊，一个道理 啊，真的吗？ 啊，就那么弄啊？ 啊， 天哪！ 一代产品啊，1.0是那么弄， 哦， 现在 所以如果比较低劣的，拿手一攥，粘手，你攥糖炒栗子粘不粘手？那肯定粘手，糖稀挂外边能不粘手吗？ 嗯， 这一样，要是2.0版到3.0版，那还带抛光呢。啊，你想下多的心呢？你想这事儿，啊，那就又不一样了。我现在能看到的，基本都到3.0版了。 天哪， 极以乱真的，同志们，还是可以的。你看，我每年都会 要付出一点代价买一些这个，专门买，跟人说、 嗯、 这个这行业有人比较支持我， 嗯， 我说你给我找一点， 嗯嗯， 就要看看这技术进步到什么程度。在去年就2017年的下半年，3.0版已经有了， 见伪存真 啊，绝对是这样， 真的， 你要了解人家的那个。那个状态， 是是是， 人家科技进步到一什么程度， 是是是， 说实话3.0版比1.0版提高了不是一个档次， 是两个档次呢、 嗯、绝对是， 对不对， 高级的了，现在是不好判断， 提旁的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朋友也遇到过跟我一样的问题、 嗯、 有的时候我去比如说去外边茶叶店也好啊、 嗯、 或者去哪儿旅游也好啊、 嗯、 你进人家那个店里边，人家都特别热情嘛、 嗯、 来坐一坐，喝喝，敞开了喝， 对， 我们这儿有这几种啊，挨着个给您沏，有时候您真能喝出来一种，哟，这个好喝哎！而且你看啊，他不是喝的第一泡，他可能真的就用那个茶，啪啪啪，得可能得有个4-5泡，三四泡， 嗯， 怎么也得那样。哟，喝着挺好喝的呀，而且就是从那茶叶桶里边拿出来的。然后我说那就来点吧，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泡，可就泡不出来那味儿了。 嗯， 你说这是什么原因？能单纯的归结于水的原因吗？ 那我跟、哦、你先说， 泡的手法也不一样。比如说快出快进的，包括拿的桶可能也不太一样，他一直放前台让你喝的那个桶虽然长得跟取茶那桶很像，可能里的茶叶也不一样。 换这么快呢？ 你这太有可能了。 我说一个吧，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我不是听不下去你说的，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就是你说的也很好，我就想到另一个问题。大家想想啊，以前就我们去老字号买茶叶啊，就打北京来讲吧， 嗯， 啊，这个是那两家啊比较著名的，或者那几家、 嗯、 其实好几家呢、 嗯、 四五家吧、 嗯嗯、 没有一家让你试喝的吧？ 没有， 没这规矩， 对， 没这路子，你喝得拒绝，你说咱能尝尝吗？没戏，不给，这是一个传统的方法，没有茶店让试喝的，传统茶店。包括现在我们到我国的这个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那么多老茶行，不是不好客，不让喝，没有试喝的权利。为什么？但是同时第二个点，人家可保证这个做买卖了，以前老店的做买卖规矩，你买多少我都卖给你 啊， 你买多少我都卖给你，一两我也卖， 嗯嗯嗯， 是不是？二两我也给你打这包，咱都没问题，您拿回去自己试，您拿回去自己试，在我这儿试有俩问题。第一个，我这泡就跟刚才夏明老师说的，好喝不好喝的说不清楚。第二个，您有您自己泡茶的手法，按你那手法泡好喝了，你找我来，对吧？我不能跟着您走啊，我们不能最后把服务弄完了以后连人都送出去了，不是这道理了。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现象，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试喝呀，我们尝一尝，反而会失望，真是反而会失望，不见得是好事。 嗯。 也是题外话啊， 明白了。 好啊，今天鱿鱼也问了，哎，网上有30块钱一斤的大红袍，还有金骏眉，还送罐子，还包邮，天，可以吗？ 嗯，你觉得可以吗？ 嗯， 不可以啊。话是这么说啊，咱今天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大家对我也熟悉，我说话也直啊。贵的不一定真的对，但是便宜的一定有问题。这市场都透明到这个程度，它为什么呀？它得有一原因吧。咱说实话，成本都不够，怎么可能就跟买紫砂壶似的？ 是是是， 50块钱两把随便挑。您说，哎，我不是说你啊，我今天好像有点针对你， 真是诚心、啊、 说出来我也。 花花买的早， 哎， 啊、去年 那是谁说的？ 那推车还可以进城，啊、 前年的事儿，你真是啊， 还是车上买的。 微微问了我想问个问题，我一喝自己泡的热茶，尤其像普洱啊、黑茶呀、啊。就感觉胃酸烧心，但是喝各种品牌的那种饮料装的乌龙茶呀、绿茶就一点事儿都没有。 你看问题来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嘛。 好，您这个问题还是很有一些特色的。哎呀，瞧把花花给高兴的啊！是这样的啊，首先来讲，他泡的都是普洱，我不知道您用生熟，像您说的情况，您很有可能用了生茶，看看是不是这情况，尽量喝一些温的。就是说缓的比较适合您的胃、 嗯、 而且您呢喝一些淡的、 嗯、 别喝一些太浓的、 嗯、 啊，这也很重要，看看能不能调整啊。 好啊，优雅啊，优雅说，哎，怎么留言呢？哎呦，您那一泻千里都说了，都说了好几遍了，还不让我们提，好好吃面包啊，别闹啊。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这位朋友啊发了很长，他说呢，我是北京人，我特别喜欢喝茶，而且经常听你们的节目，偶尔互动一下，特别喜欢多杰宝宝。 嗯 啊，特别喜欢。之前呀、啊、问过广西打油茶的事儿。 嗯， 不过他没说 啊，那是他没念吧？啊，我得说这事儿啊。 你看我念了，他没说。 好嘞， 主要是怕他不知道，我没敢念。 啊、哎。 这人有的时候太善解人意也不行，他压事儿，他往下啊，这个我得给您说说，还有时间吗？ 有啊， 还有时间，好，有时间我给您说说啊。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的这个茶饮体系呢，本身就是两个大的系统，一个叫清饮系统，一个叫调饮系统。清饮顾名思义，只有茶与水的结合。然后我们现在喝的什么盖碗茶呀、紫砂壶泡茶呀、功夫泡啊，都是这个系统的。还有一类叫调饮系统，调饮系统呢？在咱们比如说内陆的一些省份少一些，在我们的边疆地区呢多一些。往北边，您比如说到内蒙古地区，我们熬那个奶茶，现在包括一些那蒙餐的馆子里边，哎，蒙古包里边给你熬点奶茶，奶茶加一些炒米，加一点牛肉干咸奶茶，那叫调饮茶， 好吃 啊。你再比如说上了高原了，喝酥油茶，是一种调饮茶。那比如说在苗族啊，或者现在白族啊，都有类似于的习惯。像您刚才讲这广西呢叫油茶，有的叫打油茶啊，怎么叫都有。它基本的特征呢是这个茶要下锅炒，搁一点油，他们一般就是菜油啊，下锅炒，那一炒肯定就香啊， 就类似于咱们的油炒面 像，但是它是米，它是炒米，它一般都是炒米，它是这个茶先下锅炒绿茶，一般都是绿茶，绿茶下锅炒香，炒香了以后呢，它会搁一些炒米类的东西会比较多，炒米呀、芝麻呀、花生碎呀，你听这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呢？ 就跟油炒面似的吗？ 哎，就是高热量的东西，热量比较高，人家呢是既当饮料也当饭食。哦，你想吃完了以后呢，身上能不暖和吗？ 对对对， 能不长劲儿吗？啊，所以说基本都是这一类的。那各个的地方，您比如就到了广西，您讲的这个，我在不同的县喝的风格还不一样。还不完全一样，那就是或多加一点或少加一点，但总体他们都是调饮系统里边的。有人说，那老师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入流啊？其实你还真说错了，他这方法更接近于唐代的饮茶法。 哦， 真正唐代饮茶法就更偏向于调饮茶，他要加其他的一些东西进行一些 什么的 调味的，他是要调味的。那么慢慢的随着更迭呢，那可能中原地区呢很多地方都变化了，但是反而是在我们的一些边疆地区，这些习俗保存的更好啊，更好，更古朴。你还别以为说因为他们这个不正讲究了，你别看人家碗粗糙了一点，要说人家历史啊可能比咱们这喝茶历史还早呢。 要不唐代那时候人胖呢哈，都喝那种茶。好，这个墨茶煮水也说了啊，说最近两年特别迷霍山黄芽茶。哎，比那个绿茶要温和，而且有毛峰的香气，同时还有一种轻微发酵茶的那种香味儿。 哦，这位朋友这个说的真好，就是说的您说哪儿好呢？我不是捧着您说啊，是您的描述好。您把这个茶描述出层次来 了，哎，真是， 而且也符合霍山黄芽茶的特征。 哎呦，真好， 哎，是一种黄茶， 是 啊，黄茶出一种什么味儿？我说说，我跟隔着电波跟这朋友我交流交流啊，您尝是不是有点那炒瓜子那味儿？出一点那个炒货的香味儿，它是黄茶特有的一种香气。 Sky 应该这么读吧 ？Sky 他说能收到信息吗？能，没问题。看来喜爱喝茶的朋友很多， 那可不嘛， 今天有很多的朋友都关注了我们。另外一位朋友老何说：“哎，我老丈人2006年给了我一个橄榄球大，哇，橄榄球大小的球形生铺，哎，不少啊。” 你以为是橄榄核大小的 是 吧？是 啊，我的妈呀，这么大呢！他说能喝了吗？熟了吗？ 啊，熟了吗？ 啊，生普吗？ 当西瓜了，真是。这问问熟没熟？那您得拍拍看楼不楼啊？我得给您说说啊。首先来讲，这是家里老人送咱们的，是吧？那这是好东西，而且看来这老爷子够意思啊。 十来年了 ，那这一块茶呢，挺大个儿，而且按您说的这形状，有点金瓜的意思。但是金瓜不是成这种长条状的，您比划的大概是个大小，我估计它应该是见圆儿，这东西有点见圆儿才对的啊。能喝不能喝呀？肯定是能喝了。那么表面的面茶呢，可能相对来讲呢会更粗老一点，或者时间长了有岁月的侵蚀，剥开表面的面茶里边的

周二说茶。 最后一个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继续来说茶。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问题特别多 特别多特别多， 要不咱解答问题， 解答问题吧， 好不好？安啊，是一位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一个老听众啊。但是呢，人家不在北京，人家在深圳听节目呢。 嚯！ 他说元旦之前呢去台湾玩去了，在花莲的朋友呢带我们去当地的一个叫一茶一世界，不是， 就反而是一个老茶庄吧， 对，一个以茶叶世家的茶庄啊。他们家有那个高山的茶园啊，据说海拔有2000多米，所以在品茶的时候呢，他又说不，这不用洗茶啊，而且冲泡出来那茶汤呢也特别的清澈透亮。刚才听嘉宾说不能长期的喝一种茶，我本人不怎么喝茶，老公喝，像这种的比如说沏起来特别的啊透亮的啊清澈的，而且也不用洗茶的，来源又比较靠谱的，能一直喝吗？ 嗨，这话怎么说，一直喝也没什么事儿。我的讲法是，第一它缺少一种乐趣性，第二有可能有一种偏颇，是吧？我们常喝一种茶，您身体的体质在不停的变化， 对， 哎，这是肯定的。那您刚才讲的这种茶呢，那显然是高山乌龙啊，甭管什么品种的高山乌龙啊，您喝到的这个应该就是这一类的。它其实啊更适宜这个女性的饮用，因为口感偏轻。口感偏轻啊，那么我给您的建议呢，像这种高山乌龙茶呀，饮用要适量。为什么要适量？我国台湾地区这台湾茶呀，也走到了一个拐角上。高山乌龙如您所说，您讲的都对了，漂亮，漂亮吧？汤色好吧？完了以后卖相也不错，口感也很鲜爽，但是发酵度有点太轻。我实话实讲，现在发酵度有点做得太轻了，偏绿茶了。这个他们岛内讲叫什么呢？就叫乌龙绿茶化，哎，在咱们国家台湾地区讲这话的叫乌龙绿茶化，所以我建议您呢饮一点带焙火感觉的茶， 嗯， 比如说洞顶，比如说稍微老一点工艺的，哪怕是台湾木榨铁观音也可以啊，都可以去尝试。 哎，其实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喝茶应该跟喝酒的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你不怎么喝酒啊。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啊， 我那意思就是你不是说茶你应该多喝一些品种 啊？那肯定是， 哎，不能老单喝一种， 那是， 毕竟茶叶它各有各的好， 那没错了。 但是酒可能应该就不是这种概念了，我是说这两个应该不太互通，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还互通， 还互通吗？ 还互通，我个人的感觉， 因为你想酒肯定是，比如说夏明说了啊，我不爱喝酒。我一闻那酒我就头疼，我就爱喝美冰 啊。 比如我说，哎，我可能什么汾酒啊、酱香的呀，什么我都喝了一遍了，哎，我觉得还是二锅头最好 啊。 那还是钟情于一种嘛？ 那肯定是，你有一个习惯性的口味。 对， 那我们就到其实是喝酒，但是如果从品酒的角度来讲，当然就又各有各的乐趣了。 啊，对。 您说的那喝酒呢，更多的像是一种佐餐。 对， 哎，那是佐餐的类型，倒二两。倒二两是您是冲什么呢？您是冲那盘花生米和那盘猪头肉倒的二两。 花生米主要是花生米。 哎，对，那您倒上二两是这意思，它是佐餐的效果。但是你比如说，那礼拜三黄山来了，他讲的都是品酒的道理，是吧？那品酒那就是一种玩味了，那是一种欣赏了，那当然就看到了变化，看到了丰富，看到了不同的，他们叫酒庄了。你到日本酒那叫酒造了，啊，你到精酿它是不同了，那都是各有各特色的。不是逮着哪种玩命来，他就是希望多的尝试。 嗯，好啊，这个多多无益，其实有的时候，对吧？ 啊， 王总哈，来， 啊，是没听错，对不起，我没好意思说出来。 好多朋友在问啊，说，哎，这天喝小青柑怎么样？ 我能说两句吗？ 啊，您说， 当然就是让你说的嘛。 哎，太好了，这个。我还是这道理，我坚持认为喝小青柑是有点小问题的。今天我约那个中医朋友来就是这事儿，我这是交给人一任务，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做这么一课题的研究，就是青柑与红柑在医典中的药用的价值的梳理。他给我做了一个资料汇编，有机会我会给大家来看啊。那我们今天又做了一个广泛的讨论，总体来讲我跟您讲，青柑就是一个破气的，青柑破气。中医用不用这药？我说你现在到药房能抓吗？他说青柑当然能抓了，这青柑很多。青柑干嘛用呢？我跟您讲最简单的用处啊，他们在中医药用里边 尤其女性啊，啊这个 不要细节， 哎，对对对，他就会用这个药啊。你这么说，人更感兴趣。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散郁结，尤其是肝功。肝的功能就是好生气，老生气觉得胀痛，那这个时候你用这个往下走会非常好的效果，不能常用，用量开的量也会比较小，它一般都用3到4克就足以了。但是红肝就是我们所说的陈皮，这个用量会比较大，它是益气养胃补气用的中和作用，而且呢开的量也会大一点，可以开10克以上，一般您看给您开药开10克开12克都有可能。总结起来什么意思？清肝不可常用，红肝就是陈皮是还是可以常用常饮的。 对，就是得对症那就行了。 对了， 就比如说这位他老生气， 哎， 对吧，或者说他某部分他需要散瘀。 但是话又说回来，还有后边这半句呢，人说叫做药到即止，如果这药起作用了，马上这个东西要停， 明白， 不能再常用啊。这就是我们专门今天研究的这个话题，他就跟我讲，因为他不喝这茶，他说他不知道这现象，但是说那清肝我们就很熟了，我们经常开方子里边给人用这个，但是这东西说您见效没有啊，比如回访或者再来说见效，见效就去掉了，不要再用了，第二回就不要再开这个。所以清肝或者小清肝今天是一种茶界的现象，我这么说可能就得罪了很多人，但是我真的不建议很多朋友去饮用，我觉得您要选还是选大红肝会比较好。 你看亚伦就说了，我女朋友脾气大，是不是应该多让她喝点这个。 这你女朋友知道不知道你这么说的，是 要看视频啊。我们说这老生气， 对对对，他 不是脾气大， 他头像是一个小小人儿，说减肥不瘦20斤，这个头像绝对不换啊，就是这个一位朋友啊，小胖人啊，写的是2017年8月1号到问号啊，就是这位叫亚伦的朋友。 好嘞， 他说他女朋友脾气大， 你别惹他生气，是不是？这多好啊！你还干买清肝干嘛？ 这不是应不应该多喝点的问题，这是应该多买点的问题 啊。 我说不是买茶 啊， 买点小礼物，在重要的日子要送给女朋友，对不对？肯定人家有脾气，肯定是说明你没照顾好。 吓我一跳，我以为您应该先来一张建设银行的卡。 啊， 好家伙， 卡估计都不在我们这儿。 女朋友脾气下来了，好，他这火上去了。 是， 来聊正事啊，说这个苍蝇问了，说那个杨老师。同庆号生是什么意思啊？同庆号的生手谱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对 对对， 哇，这就考验你，难为你了，难为你。 断句现在越来越对， 是是是 是 是。 同庆号的生手普洱，2008年的。哎，喝之前是必须要洗一下吗？那洗几次呢？我是一般洗3次，每次10秒钟左右。您看洗的对吗？ 我看洗的有点多。啊，不至于的。您要实在不行了，咱们这水管子再冲冲就得了。干嘛洗这么多次啊？您说的那个某号的这个是个牌子啊，生熟普洱，那就是有生普的，有熟普的。心理上过不去，您洗一道我也不说您。您问我洗不洗，我告诉您我不洗。我是不洗的。但是这不是一个质的问题。说老师，那就是觉得别扭，别扭洗一回，洗一回还不行啊？洗一回就可以了，再洗就没什么了。 再洗没味儿了。 对了，这不能再洗了。您的龙井洗一道就够呛了，那就第一道还好了。 你看风吹日晒雨淋的，那洗一道不洗牙碜。 洗一道呗，我没不让洗， 对对对， 洗一道得了，咱不用洗3回啊。 对， 就是那个意思。其实更多的，尤其是陈年茶啊，它就是去个味道。我不习惯这陈味儿，我带一带味道，这个效果它是有的。你说这有浓残，有这那那这，你想冲一遍就洗干净，它洗不干净，不能够啊。 来，接下来要考一下小胖， 哎 啊，雨墨这个你没念吧？ 对呀、啊， 我刚才看了半天，我没看懂，我先是没以为是茶，我先是以为咱们说的是跟肉有关系的节目。 啊，那你说说吧 啊，那断句啊， 是，他说了，多杰啊。惠苑的肉桂和牛栏肉桂的区别是什么呢？朋友送的是惠苑肉桂，喉韵很好，喝起来也比较牛肉稠，就是桂皮香不足，这样对吗？ 还说的不错。 是啊， 啊，可以了，这就啊，也我说的是这位朋友说的不错， 牛肉稠 都像菜。 对、 是这样的啊，首先来讲，你这个这位朋友一看也是高阶的朋友啊，喝茶了是吧？说的都很具体了，您说的都是武夷岩茶，一个是汇远坑的， 是吧？一个是牛栏坑的，他没念那坑字儿，可能是贪污了、啊。 人家没有发， 哦，没发出来。那人家说的更简约， 没错， 更内行显的 都知道。 哎，牛栏坑的这两个坑，咱们老说三坑两件，三坑两件，这盐茶多产于坑件当中。那么牛栏坑的肉桂，我给所有的朋友一番普及小知识啊，因为牛栏坑的肉桂嘛， 味儿大， 不是，它就简称叫了牛肉。 哦。 哎，那马头岩的呢？ 马肉。 对了，竹科的呢？ 竹肉。 猪肉，这叫猪肉、 哦哎、 啊。 花茶呢？ 啊，花茶叫花茶啊，这个 五花肉 啊，五花肉啊，它这个各有各的感觉吧，不一样。嗯、那么您刚才讲那个汇远坑和牛栏坑，说实话都不错，都是好地方了。 嗯、 但是呢，味道上呢，我个人感觉牛肉那个味道会更厚一点， 嗯， 他说稠吗？ 啊，稠稠也可以，就是稠厚的感觉会更多一点。您看这位朋友，第一他喝的可是贵茶， 就是好茶呀。 为什么叫肉桂知道吗？ 嗯，就是喝着贵呗。 对，就是因为贵啊，主要是这原因。开玩笑啊，但是确实肉桂比水仙的价格要贵很多。别看水仙肉桂像是齐名的，但在卖价上不能比，肉桂贵得多。这位不仅喝肉桂，这位还喝的都是那好坑口的肉桂。 哦， 可以，而且水平比较高。 多亏没喝过 啊，多亏没喝，怕上瘾是不 是？ 是啊， 这坑太深。 所以您说那个牛肉，我也觉得会更厚一点，是 对 的。对， 来，接下来这个呢，有可能是考多杰的了啊。 嗯、 李想问了，我想了解一下 Louis Vuitton Tea。嘉宾能介绍一下吗？听说这茶挺火的。 嗯， 什么 T？ 路易波士顿茶。 啊，不没喝过。 路易波士顿 啊，行，你不用说那么大范儿了。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一款，回头您试试个牌子吗？ 有可能啊，有可能袋茶吗？ 哦，那是有可能，回头我们 奶茶店啊。 啊，是吗？ 不知道， 你搜搜啊。 奶茶店没听说过有这牌子啊。这个叉问了，说那个多多呀，你帮我看看，我这是淘宝买的寿眉的散茶、 哎， 卖家说是三年的，大叶，干茶吧，闻着有点像那个咸化梅的味道，这是真的寿眉或白茶吗？ 我一会儿看一下。 哎，对， 来， 进段广告啊。 加班稳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加班稳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来，多宝宝 说一下您那茶啊。首先来讲，您这个很内行，我先肯定您。为什么呢？咱们很多朋友给我们拍图啊，啪一张过来，完了，这位朋友非常的全面， 是 连干茶带泡开的茶汤带液底带一个的图片都有，给我很多的信息点。首先来讲，我看了一下您这茶，我觉得呢有点薄了，叶片有点薄了啊，那么总体的 应该是从照片上呈现出来的 啊，是我不是你比我圆润 啊，这个这是有点薄了嘛，咱得说实话嘛，对不对？说您要说三年呢，有可能，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稍微偏轻了一点点看起来，但是这跟存放的条件呀、环境都有关系，它可能转化的没有那么快，这都有可能。所以我要问问您，觉得口感怎么样？咱们先说，您要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味道或者什么，咱再单聊。如果您觉得没有的话，价格又适中的话，也是可以喝的。 也是可以喝的。我这样讲比较确切一点吧，您也别太纠结于正不正产区的。 对， 啊，您先觉得好不好喝， 对， 过得去，没异味儿，我越喝越上瘾，这是好事儿，那价格能接受，还可以。但是我看着呢，叶片偏薄，那么整个液态的形状呢，各方面来讲呢，也不那么的像福鼎地区的，这是我一个很基础的判断，因为我看不到您的茶，完全是隔空啊。那您可能有偏颇的地方，我得跟您先说好了。 嗯，振宇说了，我呀喜欢喝花茶啊，花茶里边我还得花茶着放点东西啊，比如放点灵芝片呢，枸杞呀、啊，哎，你说这有效果吗？ 嗯， 会上火吧？ 我觉得也是。 而且这喝起来，它不光花香感，它偏甜吧？ 你想啊，这些东西啊，咱就说您说这几样，从中药的角度，我不懂中医，我都知道这是偏补的。那咱您那体质是该补是该泻呀？是该上啊是该下呀？咱得说好了，咱不是一律补就是那最好的呀，对不对？咱得辩证来看这问题啊。所以您喝茶，要我说，单纯的喝茶，它一定会有效果。您知道喝茶像什么吗？ 嗯， 我们中医里讲的单方， 啊， 这不就是一味药成方吗？ 对对对对对， 一药成方，这叫单方。 对 啊，多味的这叫复方，是这道理吧？那这就是个单方，单方有单方的作用，您别掺着其他的，好坏咱也不知道谁的责任了。 C 先生问了，说最近啊家里边的红茶快喝完了，所以上网想买点。 嗯， 一看哟，这滇红啊、祁红啊，这价格全翻了一倍呀、啊。 嗯， 说今年这茶叶是普遍涨价了吗？ 还是只有这两款涨的？ 嗯，这不涨的少，反正、 啊， 那肯定会价钱会往上提。原因有这样， 快过节了是吗？ 不是，原因有这样几个。第一个，我觉得还是由于大家对于茶的重视，这是好事。那有一些茶原来的价格要我说是低于它的价值的，不被重视嘛。那现在为止大家重视了，通过互联网的时代大家都能取得了，那价格高一点，我觉得也正常， 嗯， 有点像那个，比如说在某地的农副产品啊，那苹果好好吃，卖的可便宜了， 嗯， 为什么没人知道嘛？这么多知道以后，到了一个正常的价位上，虽然看似是涨了，但是还在合理范围之内， 嗯， 我觉得还是 OK 的。另一方面，您必须也得承认，它人工的成本在提高， 对， 各方面成本都在提高， 对， 它有这种涨幅是正常的， 对， 它落下去，我反而觉得有问题， 哦， 对不对？咱们说实话啊。保持原状是很好的，涨一点是能接受的，往下落一点咱还得考虑考虑这为什么这情况， 嗯， 哎，一个道理嘛。所以我觉得微调涨幅10%-20%都能接受。 也对，就跟现在这明星似的， 嗯， 你说巨火一明星啊，你说出场费说至少人家都可能得百万千万起了， 嗯， 突然来了一经纪人说，哎，我们这明星啊20万保证到场还陪喝酒，你肯定琢磨这估计骗子。 嗯， 对不对？跟茶一个道理， 它不能太不合理了。 哎， 真是，陪咱们喝，咱也给不起啊。 这个就是啊， 我说一下啊，这个人刚才这个我们很热心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发来了这个图片 啊， 就是刚才问的那款茶啊，在搜着了。 什么呀？ 啊，就你说那个叶片什么？ 不是，你说那个。 哦，就那个， 你再说一遍， 滇红 Louis Basti， 啊，对对对，他这劲儿真难拿 啊，就是他说这茶 是袋泡茶吧？ 哎，对，一种，这是南非的一种茶 啊， 南非的一种茶，你，这包装上写南非博士茶，80包200克。 哦， 哎， 你就直说你没喝过就完了 啊！我是没喝过，你还不发给我，我还不知道呢，哎，啊！ 那，这个文吉起舞说了，说像北京目前这个特干的天，喝什么茶好呢？是不是不比如说，是不是不太适合喝红茶呢？ 嗯，也不光这么讲，干是一方面。我刚才还是给您讲这道理，天气太冷了，尤其是从外边回来的时候，让自己稍微喝一点这种红茶类的东西，本身是没有坏处的，稍微的生发一下啊，稍微的去一去寒气啊，啊，你别久喝一种茶，我很怕这个，所以好一个月光喝红茶，我也顶不住。 对， 口感上都疲劳了，甭说身体上了，对吧？ 包括咱们就比如说北方地区啊南方地区啊，哎，就喝茶的方式和喜爱喝的品种也完全都不一样。 那肯定不一样。 对， 嗯，这个曼联说了，说大益的那个熟普靠谱吗？啊，我喝了仨月咋一斤没瘦呢？ 我还是这话啊， 得看吃什么 啊，跟对这茶是不是好茶，跟这个一泻千里，它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啊，不是说咱不泻它就不是好茶 啊。 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个大邑的茶呀，有一定的保障，还是大品牌有一定保障的啊。我个人感觉，我也会喝啊。 花茶是很多地方都出吗？ 你讲一讲，我听一听。 哎。Zero 人就说了，他说四川茉莉花茶与福建江浙茉莉花茶工艺上有太大的差别吗？ 不一样。这个您刚才讲四川呢，就是成都这一路子的茉莉花茶，本身自己有品饮的习惯。 对 啊，那么 上次我不是说跟那谁一块出去就喝过吗？一袋一袋的那种， 就是那种啊。您讲的讲还真是三大路。最早呢，一路呢是以苏州为主体的啊，苏州路的这一路的花茶呢，香呢，它其实取决于什么，您知道吗？现在都差不多了，以前的区别在那花上不一样，花的区别其实是很大的。你比如闽北的花， 那肯定 就是比如说咱们现在说福鼎这地原来也有花啊，宁德的这花，和福州的花不一味儿。宁德的花清甜， 不都是广西的吗？ 不，原来就都不一样。原来就是各地的花的感觉非常不同。你比如苏州的这个茉莉花，四川的茉莉花，福建的茉莉花。这福建茉莉花是分好几路，北路的，完了还有这个福州的，福州就是长乐啊，就是咱们现在就是机场那位置，原来都是种茉莉花的地方，都不一样。现在呢，大部分都回到广西做了，广西啊，横线。这叫做茉莉花茶之乡了，那就单一路子了，跟原来不一样，所以现在那个地域的区别感不那么大。但是今年我多讲一句啊，我在扬州办这个我的新书宣传活动的时候，人当地人给了我说，老师您尝尝，我们这当地又复做了一点那个茉莉花茶，自己熏的，味道还不错，比较细腻。 那你不给我拿过来尝尝？ 就一袋儿，人家也比较没多给啊。 这个六说了，说是北京的，从小爱喝花茶啊，胃不好不能喝绿的，现在爱喝红茶，正山啊，普洱啊。卡卡也说了，我是上班时间上午喝蜂蜜水，下午喝铁观音，晚上吃完饭再喝点金骏眉。 嘿，小本你美 好 啊， 真好。 好，反正这个喝茶呀，就是真的就是越来越发现，也是拜这节目所赐，我个人原来是不怎么对茶一点要求没有的，就是跟好多朋友一样，就是出去买饮料去。但是现在自从喝了这个上了多杰的这条贼船之后啊， 就算上了当了， 就真的受不了外边的那些饮料茶了，真喝不下去了，就得自己泡点喝啊。我估计好多朋友也跟我一样， 应该是 就离不了了。 我对，咱再多说一句 啊， 我觉得你最近鼻头这样，就是因为上周你摸了那把壶。 真的呀， 真的 是太邪了， 真的，鸿运当头， 那只能靠你那小砖头来治一治。 行，明天就给你。 哎，好， 我们那当的是脑袋，他这当的是鼻头啊， 哎，都是头，都是头 啊。好嘞，好嘞， 好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多杰， 哎，谢谢大家，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非常非常好听的，而且非常有深度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咱们再见了。 他躺在星空上压桥。你站在人群中央，大家手牵着手欢乐的谜样，你的笑容就像太阳般温暖，纯洁无邪的就好像女神一样。当你戴上神圣百合花，万物都在为你起歌唱，亲爱的姑娘，我的妈妈呀，